九爸爸製作，零號店二，編劇李建平，第二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因聽者更低級吧。神像給一一扯下，斬碎用來做燈吧。文學曾是神吧， 佔無線信 吧，信惡理吧， 人扮優雅。 这部电影一个字形容，难。剧本难，导演难，剪接难，演员更加难，简直就是侮辱观众的智商。 不喜欢可以不看，不要在网上做宣文。 我不看怎知道部电影这么难啊？讲真话就是宣文，你都挺搞笑的、啊、 我觉得电影好好看，是楼主你自己不懂得欣赏。 电影公司给了你多少钱啊？这么违背良心的留言都写得出。哼，同我大王吵架，你们还没够班。 你就是大 王。谁？谁叫我？ 为什么忽然间这么冷的？ 你就在这个地方不断选恶评攻击我， 杜心雨，点解开唔到门噶？救命啊！救命啊！ 你唔使嗌啦，冇人会听到，亦都冇人可以救到你。 你点会出嚟喺屋企噶？你想点啊？ 你害死我，我要你血债血偿。 是你自己自杀，关我什么事呢？ 如果不是你们一直在网上攻击我，我都会自杀。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攻击你，为什么你只是找我？ 在你之前，我已经杀了三个人，还有一个被他走掉了。不过你放心，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食得咸鱼，抵得渴，你做得名人就遇咗俾人批评，你自己抗压能力低，点可以怪我哋啊？ 系边个话做名人就应该无条件接受你哋无理嘅攻击啊？名人都系人，我哋都有感受，我哋都会难受。 你觉得难受，可以选择唔睇留言噶嘛？ 你讲得咁轻松，咁点解有人反驳你嘅留言？你要追住人哋嚟攻击啊？ 咁我哋普通人啊嘛，你哋名人搵咁多钱，梗系有代价噶啦。况且有咁多网民攻击你，唔通你真系杀晒佢哋？ 攻击我嘅网民系有好多，但我死咗之后仲肯放过我嘅，只有你哋几个。究竟做错啲乜嘢？点解你哋咁憎我？连我死咗都唔肯放过我？ 我真系唔知道你会自杀。我写恶评，只系想喺网络世界搵存在感，因为喺现实世界根本就冇人理我，但喺网络世界就唔同。我用的字眼越恶毒，关注我的人就越多。 你咁中意写恶评揾存在感啊嘛，我就成全你。 你想点啊？ 我知道你开了很多个户口用嚟写恶评，我要你用呢啲户口写恶评，写到我满意为止。 系咪只要我写到你满意，你就会放过我？ 你冇资格同我讲条件，即刻开始。 我写，我即刻写。 真系撑唔到啦！再射落去，就算童心如唔杀我，我都会过劳死。趁佢唔喺度，偷走可能仲有一线生机。 要去边啊？ 我已经射咗两日两夜，我真系射唔出啊！ 你唔系好中意揾存在感嘅咩？点会写唔出啊？ 我知错啦，我发誓以后都唔会再写恶评。唔系，我以后都唔会再上网。我求下你放过我，我真系好辛苦啊！ 辛苦？你知唔知自杀嘅人每一日都要重复一次自杀嘅经历啊？我比你痛苦一百倍、一千倍。 你要点才至肯放过我？ 我系唔会放过你噶！ 我唔想死。 童心如，放开佢！ 你系边个？ 我系嚟帮你噶。 我唔知道你系边个，我劝你唔好多管闲事。 我叫如果，系驱鬼师，我可以帮你超度，等你唔使再每一日经历自杀嘅痛苦。 我唔使你帮。 心静则杂念消除。邪念无医生，恶意无从医，法力意无边。 Yes， 电视台最听到网民嘅声音，最新一集嘅节目《童心如》嘅镜头，好明显减少咗好多。 我哋继续努力，直到佢退出节目为止。 呢、这个童心如真系不知悔改，竟然喺直播度同网民嘈交，我就唔信我哋咁多个人拗唔赢佢一个。 童心如追公开道歉，不过我哋系唔会接受噶。 我究竟做错咗啲乜嘢啊？点解你哋咁憎我啊？系咪要我死咗你哋先肯放过我？ 童心如自杀关网民咩事啫？系佢自己抗压能力低，接受唔到网民嘅批评，怎么可能做名人、做网红啦？ 我估童心如未必真系想死，好可能系假自杀博同情。点知弄假成真？ 如果系真系假自杀，咁就真系抵死咯！ 我死咗，你哋都要我不得安宁，我要报仇，要杀晒你哋！放开我！ 我睇到你嘅记忆， 咩记忆？ 你俾网民攻击嘅痛苦记忆。 既然你知道我有几痛苦，就唔好阻住我报仇。 你再继续杀人，只会加深你的罪孽啊！ 我不怕， 我知道你不怕，但是为了他们这种人，搞到魂飞魄散，不值得啊！ 是啊是啊，为了我，不值得的。 你收声啊！ 童心如，收手了。 就算我现在收手，下面都不会放过我。 我相信你接受完惩罚就可以去投胎。 做人有什么好啊？我不要投胎，不要再做人。 你要怎样才可以放低仇恨？ 我为什么要放低仇恨啊？如果不是因为仇恨，我都不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找伤害我的人报仇。 你听我说吧。 什么都不用说。 不要啊，不要啊， 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童心如，不要啊。 988制作，零号店二。 啊，稳咗喺如哥嘅身体大半年，我仲以为自己以后都出唔到嚟啊！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仲冇俾关家权同阿爹发现，一意出去揾翻旧本。 如果、啊、真系你啊，你着到咁，我仲以为自己认错人添。 又会咁黑仔，一出门就撞到人。 吓、啊，你讲咩啊？ 我讲 你认错人啦，我唔系如果。 你点可能唔系如果？你唔系俾鬼上身系嘛？ 你啊俾鬼上身啊！你全家都俾鬼上身啊！ 哦，呢个世界点会有两个生得咁似样嘅咧？ 因为我哋系同父异母嘅姊妹。 你系权叔嘅女？ 嗯，我叫果果。你边个？ 我叫刘志深。 刘志深个名有啲熟啊！我醒起啦，你就系阿爹成日提起嗰个刘 Sir。 嗯，你真系唔系如果？ 都话唔系咯。你系咪嚟搵如果噶？佢唔舒服，瞓咗。你听日再嚟啦。 你爷妈妈想去边啊？ 本来想去卡冰嘅。 咁而家咧？ 而家想同你饮翻杯嘢，走唔走面啊？ 好啊。饮咗好多噶啦，再饮就醉啦。 我今晚唔饮啊，都唔知几时先有机会饮。唔好阻住我。 咩意思啊？ 字面上嘅意思。 哦，虽然你同如果好似样，但系咧性格一啲都唔似。 有咩唔似啊？ 如果唔饮酒，净系饮咖啡，佢唔会做得好似你而家咁性格，都冇你咁活泼。 你咁了解如果，你系咪暗恋佢？ 我哋系朋友， 唔使唔认啦。阿爹同我讲过，你系佢情敌。 就当我暗恋如果，咁你想点啊？ 我可以教你点追佢。 我哋啱啱先至识，你点解要帮我？ 因为我中意阿爹咯。 你中意阿爹？你喜欢阿爹啲咩啊？ 喜欢佢好玩咯。你唔觉得佢无论做咩都好大反应，同佢一齐好有趣嘅咩？ 完全同意，所以我先至会忍唔住时时都激佢。 你都觉得系啊？你 终于揾到你啦！你点解唔听电话啊？你知唔知道我好担心啊？ 阿爹，你点会揾到嚟呢度噶？ 刘 Sir， 系咯。你怎会找到你这里的？ 你怎会穿成这样啊？你是果果？ 是几时开始？ 什么几时开始啊？ 如果有人格分裂。 谁说他有人格分裂啊？ 你不是觉得我会信如果和果果是同父异母的姊妹吗？ 他不是人格分裂，是驱鬼导致元气大伤出现的后遗症。 那他是几时开始出现这个后遗症啊？ 好像是三年前，不过最近半年都没有发作过。我还以为果果以后都不会再出现。 你是怎知道这件事的？ 跟你一样，无意中撞到果果咯。 咁你唔小心放上网条片，片里边嘅人系果果唔系如果？我都觉得奇怪噶啦，如果点会着得咁性感跳舞？哎呀，你呀，点解唔一早同我讲呢？ 哇，我点解要同你呢个外人讲如果嘅私隐啊？ 你咪一样系外人，你都系无意中发言，又唔系如果自己同你讲嘅。系。而家都夜啦，我听日再嚟揾如果。 唔送， 你都唔好留咁夜啊！ 你理得我啊？ 拜拜。 阿爹同我讲，你知道咗果果嘅存在。 我寻晚嚟揾你，咁啱撞到。 哦，咁我寻晚有冇做啲奇奇怪怪嘅事啊？ 你唔使咁尴尬，你冇做咩奇奇怪怪嘅事？ 真噶？ 使唔使我发誓啊？ 咁我当冇。 你唔叫我帮你保守秘密？ 唔使我叫啊，你都会咁做啦。 你咁信得过我？ 咁你信唔过嘅咩？ 信得过。不过你呢个后遗症会唔会有危险噶？ 唔会有危险。我唔系每次驱鬼都会发作嘅，就算发作都有老豆同阿爹睇住，唔会俾果果出去闯。 但系结果都系俾我发现。 唉，应该系我太耐冇发作，所以大家嘅警觉性低咗咯。 你变成果果嗰阵，怕唔怕有恶鬼揾你寻仇？ 唔怕，就算我变成果果都仲有法力，一般恶鬼伤唔到我。 咁你要几耐先至会变翻如果呢？ 一般是驱鬼后的两个钟发作，维持大概8至10个钟。 咁会唔会有一日你变翻如果噶？ 唔会有咁嘅事发生。 你肯定？万一真系变翻咁点算？ 边有咁多万一啫？如果讲危险，做警察咪仲危险，分分钟冇命，你咪一样做警察。 Sorry 啊，我反应大咗。 或者你系担心我？ 你一定要小心。 我会嘅。 988制作，零号店二。 一日都系我大意，先至会俾刘志深发现如果秘密。佢以后又多个理由对如果献殷勤啦、啊，激死我！明明系我同如果之间嘅秘密，而家又多个外人知道。 地下有个荷包、啊，应该系头先跌手袋嗰个女仔，佢坐喺边咧？揾到啦！ 呢间酒吧嘅调酒师手势几唔错，而且仲几靓仔噶。 小姐啊，呢个荷包系咪你噶？ 嗯，系我噶，我荷包点会喺呢度嘅？ 应该系你头先跌手袋嗰阵跌咗出嚟啊！ 唔该晒你， 唔使客气。Sorry 啊。我阻住你直播， 唔紧要，我直播好随性噶咋。 你咪系嗰个恐怖小说作家兼网红方圆圆？ 你认得我？ 我有睇过你啲片噶。 不如同我啲 fans 打个招呼咧。 吓、 啊？大家唔好意思啊，我唔小心跌咗荷包，多得呢位好心人送翻俾我。呢位好心人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系。 佢好似有啲怕丑喎、啊。你叫什麼名字啊？ 阿爹。 阿爹，你做哪行的？ 我是驱鬼师助手。 驱鬼师助手？那你没见过很多鬼？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捉鬼的经验啊？ 这么突然，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要是你线下跟我说，我再找机会在直播跟你 fans 分享啊。 嗯，好啊。 一言为定啊。 那我不阻你直播啊。 啊，咪走住。 吓？ 我都没有你电话号码，要怎么找你啊？ 哦，呢张系我卡片啊。 嗯，零号店，我去揾你噶啦，拜拜。 拜拜。 Hi， 小姐，有咩可以帮到你？ 嗯，我嚟揾人噶。 方圆圆，你点会嚟噶？ 嚟揾你咯。 揾我有事啊？ 有嘢想你帮手。 你不是撞鬼是吧？ 哦，我也想撞鬼，不过不是。 那是什么事？ 我想写一部关于驱鬼师的小说，想跟你收集一些资料，不知道方不方便呢？ 如果你说呢？ 只要不泄露零号店和当事人的私隐，你想跟朋友分享些什么是你的自由。 那没问题啊。 这位小姐是…… 哦，她是我们零号店的驱鬼师如果。 我仲以为驱鬼师嘅年纪都有翻咁上下，估唔到余小姐又后生又靓女、啊。 我而家唔系咁方便啊，不如我哋再约个时间啦。 我呢个星期得听晚得闲， 咁就听晚8点钟啦。 喺上次间酒吧。 嗯 ，OK。 咁听晚见啦，拜拜。 拜拜。 你哋好熟噶？ 唔系啊， 佢份人都几热情啊。 嗯，我都觉得系啊。 你哋几亲？ 你讲咗去边啊？呢次系我哋第二次见咋。 系咩？我觉得唔似。 你唔系呷醋系嘛？ 黐线，梗系唔系啦！我点解呷醋啊？ 你做咩咁大反应啊？你唔系真系呷醋系嘛？ 我冇呷醋。 佢真系呷醋。Yes。 大家好，我是方圆圆。在之前的直播，我接受了大家的挑战，要入住传说中最猛鬼的五间酒店。现在我就身在排名第五名的 CS 酒店了。关于这间酒店猛鬼的传闻有很多，其中最多人讲的就是有个男人在这里杀了自己的女朋友之后再自杀。传闻那个男人当时就住在14楼唯一的套房，所以我特登租回同一间房，现在带大家周围看看。 哇，为什么突然间黑晒的？不是真的那么猛吗？世的爱人有没有那么巧啊？ 对你来说是巧，但对我来说是命运。 那种感觉很真实，很熟悉，就好像我亲身经历一样。 我知道你大胆，但现在不是说话，会搞出人命的。 零号店二第二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如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刘志森黄文斌饰演，童心如高慧燕饰演，方圆圆吴子欣饰演，大王范文阳饰演，陈玲祝佩慈饰演。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级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曾是神吧， 渐无线信吧， 上恶理吧， 恶人扮优雅， 自行力简化，未算差。人信自己了，神 识理想死吧， 文明尽毁，经书撕烂， 低到尽头又向下， 名利求素人吧， 以 自价未够 吗？自价大减价， 从不吃香烟 就让食得吗？ 无谓的吗？ 人要自毁了，心也。